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是我是 Tasco。 是汉永。 是喂汉永啊，今个礼拜呢啱啱咪上了一套魔幻王国嘅。 是啊。 是啊，有冇啲咩想同大家讲下呢？呢套是第二集嚟㗎喎。其实呢套呢佢有人话福音电影喎，系咪咁㗎？ 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睇翻上一套， 唔係啲 Harry Potter 咁嘅嘢嚟嘅啫咩？ 都唔係，咁因為佢一來佢作者 C.S. Lewis 本身都係一個神學家啦。 哦，但佢裏邊冇講聖經喎。 好隱晦咁有啲聖經嘅元素， 其實係 例如上集 暗示咗，係嘛？ 上集啲人叫基督嘅形象啦，上集嘅獅子王啊，死又復活啊，或者一啲講講。 因為我冇睇過 佢講愛嘅訊息啊，咁呢啲其實都幾 即係佢融化咗入嗰個故事度，即係唔係硬 sell 聖經嘅。 因為其實當時都有人即係呢套嘢係四八年作㗎啦，第一集、哦、第二集就51年出版嘅，咁、okay、就即係今次套戲又51年出版。其實嗰陣時都有 即係個小說原作小說嚇、啊， 都有一啲爭論，因為。之前咧，啲所謂俾細路仔睇嘅基督教故事咧，其實都好黑 sell 嘅。佢哋、嗯，你記得當年主日學嘅故事，我哋會叫佢做 Hellfire Stories 啦，即係猛龍啲地獄之火 咁去 嚇啲細路嘅。咁佢其實作者佢認為上帝係愛，咁唔應該玩咁多呢啲嘢嘅。咁佢就。嗯佢就嘗試用一啲比較魔幻少少嘅角度啦，同埋嗰個年代啱有， 其實 即再之前啲有 Lord of the Rings 啊之類嗰啲係， 其實佢同 Lord of the Ring 嗰個作者係朋友嚟㗎喎， 係啊，咁所以佢引入咗部分佢呢啲咁嘅魔幻嘅情節啦，咁就去 sell 㗎啦，唔係好硬銷基督教嘅元素啦，咁、啊、當年嚟講係一個幾成功嘅嘗試嘅。 系， 因為佢亦改編過好多唔同。 咁其實佢都唔算係福音電影，係嘛？ 其實福音電影唔需要一定淨係鬧笑耶穌嘅，咁講基督嘅精神啫。咁 好， 咁結果個義弟咁改邪歸正，咁亦都係。 即係第一集嗰陣。 哈哈，亦都第二集變咗主線就係佢啦，佢同嗰個王子打，主要都係。 係。係。其實故事啊，圍繞住個王子啦，佢四個差唔多係。好似係召喚翻嚟幫手咁嘅啫。 不過今次 主角就喺王子度嘅，即係套戲啦，戲拍出嚟係啦。 今次聽講會係比較節奏明快啲啊，好似上次咁，淨係講 上集 佢揾衣櫃都搞咗45分鐘咁上。 唔係啩？ 差唔多啦。 45分鐘揾衣櫃？ 唔係個衣櫃嚟個，咁跟住出出入入個衣櫃。 仲未入去嗰個世界？ 有入去嗰個世界，但係 出出入入 咁都未正式入 去。喂，咁今集都係最尾至打嘅啫。 睇啲特技，我未睇到戲啊，但 係睇 啲特技就好似 最尾打嘅， 好似大型好多比上集嚟講就。 因為佢呢集係人咁樣噶嘛，即係打翻嗰啲中古咁，有啲投石機啊嗰啲咁嘅打噶嘛。咁咪就壞人嗰邊係人啦。咁其實大概嘅故事就係講一個即係謀朝篡位嘅故仔嘅。 哦。 啊，咁、那個王子就俾佢哋迫害啦。咁啊，即係佢又但係好彩走甩咗。咁跟住，其實咧，佢講到嗰個世界咧，係喺即係其實佢已經過咗同第一集啊，相差咗1300年。咁但係喺人間其實過咗一年啦。咁嗰四個主角，即係個 Peter 四兄妹啦。咁就係佢哋過咗一年嘅啫。咁但係嗰個世界其實已經過咗1300年。咁佢講佢哋被召喚翻去之後咧，即係嗰啲皇宮啊，即係佢哋之前走前嗰啲起到另一嘢爛曬，變曬廢墟。咁佢後來先即係知道發生咩事囉，即係佢哋初初真係唔知呀，咁後來又遇返呢個王子。咁佢初初原來嗰個世界呢啲動物呀嗰啲嘢呢都好憎啲人㗎，即係已經變成咗對立。咁後來就當然佢哋即係最尾係幫呢個王子一齊打返返去啦。咁即係其實呢啲因為迪士尼故事呀，咁同埋裏面都係真係有嗰啲動物識講嘢呀嗰啲咁嘅嘢。佢上一集有冇㗎？ 有 我都有嘅，即係嗰老鼠呀、臭油鼠嗰啲有冇㗎？ 唔係太記得啦。 好、哦、可能嗰啲係新角色喎，因為1300年前啦、上一次。咁佢又係啲動物會講嘢呀，幫手打呀啲咁樣㗎喎。 如果想重溫返第一集嘅， 我真係 無線今日啊，今個禮拜六嗰 個。哦，咁、我去睇下啦。 無線翡翠台啊。 因為呢套戲就唔係我自己鍾意嗰種，因為呢即係我比較細路仔啲嘅 興趣。不過當然啦，你一家大細去睇係啱嘅，因為好拍得好靚嘅。 尤其是佢今次都係典型迪士尼，咁佢會配翻廣東話，相信大家吸收嘅能力會好啲。 我睇佢英文。咁嗰、那個獅子咧，其實今集最尾先出一出嘅啫。 哦， 佢一路都唔見咗㗎，即係講佢係因為個世界啲人開始唔相信佢啊，有人甚至乎有冇啲嘢存在啊咁。其實可能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基督教信仰嘅一啲教化內容係嘛？ 我諗今次會淡化咗少少。 淡化咗，即係佢大概即係講啲人即係唔記得咗神就會係咁㗎啦，成個世界就會 混亂， 會混亂啦，係啦， 凌亂啦。 咁最尾獅子出翻嚟之後就哇，召喚翻曬嗰啲咁嘅啲咁嘅水神啊，啲咩咁就即刻同佢哋打底曬嗰啲。 哦，咁都好。 即係本來輸㗎啦，即係其實幾次反覆咁樣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始終嗰個敵人嗰邊係好多人嘅，咁啊嬲尾本來輸咁，但係佢係好得意嘅，最尾有一場就係講佢即係講嗰啲壞人就。走咗去條橋嗰度，咁橋嘅對面咧，就啱啱嗰個細妹啊，即係嗰個 Lucy 係嘛，就揾到個獅子翻嚟，咁佢就一個人對住成隊軍隊嘅，即係有啲似嗰個張飛咧， 係 長板橋咁嘅，咁但係當然佢係一個靚妹，咁照計佢哋唔會射佢啊，咁但係佢攞住把刀仔咁對住佢哋，佢哋竟然唔敢過去。咁嗰度其實都幾搞嘢嘅，咁當然後來只獅子後來嚟嗰陣，哇一嗌嗰下直情～震到啲嘢，哇！震曬，跟住個洪水衝過嚟，咁冚低曬你啦，咁嗰啲少少神跡嘅效果。 即係出埃及記咁啦。 有少少咁，得嗰條好細嘅，係佢一條橋咁啦，咁都幾得意嘅嗰度都。咁當然之前有幾場大戰嗰啲場面都好犀利嘅，咁嗰啲係戰術添，仲玩少少，即係佢哋個。即係佢哋個好人嗰邊，即係王子嗰邊咧，就有個城堡咁守住。咁原來個城堡係有啲地下嘅，即係有啲地下嘅城咁樣。咁佢哋引佢哋過嚟嗰度咧，跟住佢哋敲爛曬嗰啲柱啊，咁啊即係變咗成個地咪地陷㗎咯，係啦。咁嗰啲人咪跌曬落去。咁其實都幾得意。咁跟住喺另一邊咧，原來有個出口出翻嚟，咁咪圍攻曬嗰班壞人。咁但係當然咧，原來嗰只係壞人嗰邊嘅其中一個係啊部隊。咁後來佢哋啲援軍嚟到就唔夠打啦，咁所以最尾就即係好彩係只獅子。即係個獅子係神嚟嘅，應該喺佢個世界係嘛？就是、創造嗰、那個嗰、那個 可以咁講 係嘛？係嘛？即係嗰個世界嘅創造者嚟㗎係嘛？嗯，咁或者如果大家都中意嘅，都去睇下呢套戲啦。嗯，有冇補充咧？韓永 冇乜特別啦。 嚇咁同大家講下，原來咧嚟緊咧，咁原來詹士邦都就嚟上㗎咯喎。咁但係其實係啊，但係其實消息都唔係太多嘅。咁呢套咧就係、是。詹士邦嘅第22集啊，第22套電影啊，咁佢哋就咁叫做 Bond 啦，咁我唔知 道點計啦。總之上一集嗰度賭場嗰度咧就係第21，咁呢套就係22，咁佢哋就咁叫做 Bond 22嘅啫。咁佢正式個 title 咧叫 Quantum of 呢個Solas 啊，咁其實都未有正式譯名嘅香港。咁其實 Quantum 佢喺呢度咧，其實佢係。佢嗰個對付緊嗰個組織咧，即係上一集啊，同佢賭錢嗰個壞人咧，其實都係隸屬於呢個組織嘅，咁係一個敵人嘅組織個名嚟嘅，就叫 Quantum 啦咁。咁呢個譯名就有待之後睇下點譯法啦。有時無厘頭都唔頂㗎，即係佢哋懶係有氣勢咁就算㗎啦。有時嚇咁大家， 正如初代叫魔鬼黨嘅人，有疑問啊。 即係總之有啲氣勢咁啦，個名改得咁就算數。咁就今集就其實咁啊，繼續係嗰個新詹士邦去做㗎啦。咁佢呢個故事呢就係、是、緊接返上一集，即係我睇個資料呢，佢就直情係上一集嘅一個小時之後緊接發生嘅事嚟㗎。 哦，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幾精彩 的。但係上一集其實有少少係前傳喎，啱啱做。 上一集係前傳，咁你可以咁講嘅。咁、因為呢一個故仔都算係比較早期啲，咁亦都係原作者一個短篇故事嚟嘅。係啦，咁點解佢抽呢個故事出嚟拍我又唔知啦，咁但係當然佢有即係呢個故事有佢哋到時嘅交代啦。咁呢集有兩個新嘅幫女郎，咁一個係一個即係嗰啲叫咩拉丁美洲，即係中美洲嘅、 拉丁美洲嘅， 咁都 OK 嘅。 啲南美妹通常 打得 㗎 喎，即係打㗎喎，今次啲嗰啲幫女郎係。咁主角繼續係嗰、那個個樣有啲似大家話似普京係嘛？ 哦， 即係都係一個好硬漢造型嘅一個主角啦。 其實你睇翻小説嘅詹士邦真係類似咁，係一個。 哦，係嘛？ 其實 冇話係靚仔嘅。 冇話靚仔，但係小説嘅詹士邦其實 冷血好多嘅，基本上係一個殺手嚟，咁唔係好講佢溝女嘅，當然有部分咁嘅情節，係 殺人唔眨眼嘅。 其實你睇翻新康納尼都係咁嘅型㗎。 係咁比較 咁係羅渣摩亞開始先將詹士邦變成，其實佢將佢自己嘅角色，即係 以往嘅角色， 佢將佢自己合成，因為佢做呢套之前係做， 即係阿羅渣摩亞嘛， 羅渣摩亞做呢套之前係做英國電視劇 合成 啊嘛 ，Simon Tam 合成 啊，譚西敏啊， 譚西敏 啊，係冇錯，咁啊係早期嘅詹士邦其實係比較係打嘅。 冷血少少啦，亦都冇你睇羅渣摩亞其實唔係好大人嘅，但係新康納利啊或者伊果其實都係幾 羅渣摩亞即係玩下場面啊，即係玩下浪漫啊，即係總之賞心悅目咁啦，即係精彩嘅都係 精彩， 冇錯， 只不過另外一種啦。 咁呢一集就即係都期待啦，咁其實上一集都幾好睇嘅，即係我自己幾鍾意嘅。韓永覺得唔得？ 相對現實少少，現實啲囉。 同埋佢好多解釋㗎嘛，即係上一集佢點解鍾意單人匹馬，其實佢已經講過啦，原來一齊去有時一齊去做呢，其他人反而會誤視嘅。同埋點解佢咁鍾意話俾人聽我就係詹士邦，咁原來佢哋之前幫佢安排咗啲假咩，佢唔專登唔用，因為原來啲敵人根本已經勁到一早就知道係詹士邦啦。即係佢好多嗰啲解釋返其實點解佢係咁樣㗎，以前你覺得很荒謬，咁搞錯你做特務你梗係 undercover 嘛，點周圍話俾人聽我係詹士邦咁。咁 其實以前都係好洋㗎啦，你睇返羅渣摩亞去到邊度用乜嘢名都俾人一撳個機就知係詹士邦 啦。係啊，所以佢咪索性唔用啦，係咪？索性就話俾我詹士邦啊，咁點啊？我擺明嚟同你鬥啦，都冇問題嘅，係。咁所以呢集就 希望好啦，因為上集其實將一啲好神化嗰啲， 冇錯啦， 超科技嘢同埋呢啲嘢，佢都有，但係就。tone down 咗，同埋將佢將佢現實夾得好啲，冇無端端可以有個滅世機器，然後又 同埋新呢個詹士邦都打得幾犀利，有好多嗰啲打鬥場面，話打到成龍咁樣，或者又追上嗰啲地盤係嘛， 一開 嗰啲吊架嗰啲，哇！即係親自做嘅喎，唔係 stuntman 嚟㗎，係啊，即係大部分都親自做啦，可能你會唔會一兩個 shot 係 stuntman 幫幫，可能有 最危險嗰啲都會用翻 嚟。 係 啦，但你睇佢哇，真係好多自己擒上見到樣㗎喎，唔係呃你㗎喎，咁真係都 OK 㗎，咁所以呢集都會繼續，聽講咧都會繼續係有啲咁嘅，即係真係打嘅場面啊，你啲舊詹士邦反而好少㗎嘛，所以打人一拳開下槍係嘛，好輕巧，但係佢呢套咧真係好多 action。 不過嗰個年代嘅就注重好唔同嘅，注重啲浪漫氣氛多啲嘅。 以前嗰啲開完槍，咁個人一攞低，算數咁啊。 當然啦，而家嘅水準睇翻就會覺得都幾白痴㗎啦。 咁啊唔同年代啦，但係我好中意以前佢哋玩嗰啲科技嘢㗎，即係嗰啲科幻感覺，咪海底城啊、太空城。嗱，而家詹士邦咧相對現實啦，即係真係好似個差佬咁嘅。 但係其實已經好過 早幾套， 做幾套 我早幾套啫。 嗰個現實到要打通宵就 放曬 grey， 根本就即係成龍 嚇 嚇，係嘛？即係我詹士邦嘅， 亦都只係真係揸支槍，俾幾個香港嚟嘅忍者都打到嘔嘅。 香港有忍者嘅咩？ 咁嗰 佢嗰套戲都 我唔記得 ，exact 嗰個係嗰個忍者係香港嘅香港嘅飛類似飛虎隊咁嘅嘢嚟。 哦 ，OK OK， 咁有冇補充？暫時嘅消息不多啊，咁大家 幫就 係可以。其實日本嗰邊呢都有好多呢啲作品㗎喎，咁一陣間同大家再講少少啊，當然佢哋嗰邊好多係其實係漫畫嚟嘅。係啦，咁一陣間再補充返呢 part， 咁我哋講下嚟緊仲有另一套呢，由 Will Smith 主演嘅叫做 Hancock， 咁佢哋香港就譯做街頭超人。咁頭先你都睇過吹下啦，咁你覺得點啊韓明？ 真係好街頭囉，穿曬啲衫 啊 ,hip-hop 衫啊。 係 啦係啦，即係你淨係嘩一個死黑鬼咁嘅咗喎，個款就咁，但係佢有超能力嘅。超人個超能力，我飛天大力，乜都齊曬 力 啊！但係咧，成日飲醉酒啊，咁啊，即係搞到啲市民咧，好鬼憎佢嘅。你捉個七啊好啦，就整爛曬間嗰啲車啊，又整爛曬啲大廈，咁啲人就見到佢憎嘅喎，好搞笑嘅喎。 所以套戲結果佢發展到後尾都要揾翻個公關經理啊。 佢唔係揾嘅，佢咁啱救咗佢，跟住嗰個人後來幫佢重新做個形象，最尾真係有套超人制服著嘅。當然最尾成為真正嘅大英雄啦，即係呢個咁大家要睇返啦。 其實而家美國漫畫都有類似啲咁嘅人物係搞現實化啲啊，咁即係 一個人如果有超能力，一定唔會係超人咁。 係啦，即都未必啊，係萬人景仰，係咪？即係你乜？你其他人見到你咁勁，喂，唔係個個中意啊， 一定 係嘛？ 一定有啲人有反感啊，或者有甚至 恐懼啊， 甚至 恐懼啊，甚至 即係其實你 X-Men 都係講呢樣嘢，冇錯啦，冇錯啦。其實 Marvel 嘅世界比較係咁嘅，係嘛？ Marvel 嘅世界 係咧，由蜘蛛俠到 蜘蛛俠啲人係驚佢嘅， 係就一種反英雄啊！即係蜘蛛俠世界好得意嘅，唔係好似一電影咁嘅喎。電影嘅蜘蛛俠咧，啲人都中意蜘蛛俠嘅嘛。我睇嗰啲嗱，我睇啲卡通版啊，啲人唔中意蜘蛛俠嘅喎。 又唔係唔中意，因為佢 我街啲人見到蜘蛛俠報警嘅喎， 因為 佢知道佢係好人定壞人嚟嘅喎，好多人都係啊。 佢唔係唔知佢係好人定壞人嘅，佢有出親嚟。都會倒霉啲人，就係同埋佢啊，同埋甚至近期嘅 Superman 嘅故事都係咁嘅，成日講話有佢哋出現咧， 都冇 一定倒霉啊，即係 爛曬啲嘢啊， 又係嘛？即係啲超級怪物咧，就由佢哋引出嚟嘅。 即係佢覺得係你唔喺度就冇呢啲壞人㗎嘛，佢唔覺得你係幫佢打走啲怪物係嘛？冇超人冇怪獸啊，係嘛？ 呢套戲咧都有少少反呢個理論嘅，咁佢話。呢條友無端端入咗賊之後， 係喎，佢唔知點解坐監喎，見佢有段係咯， 因為佢整爛曬啲嘢俾人， 咁後來係因為有班大嘢一定要去幫手啊， 係佢唔係佢中段話翻佢咩罪案都上升咗 75% 佢 入咗賊之後，咁焗住要揾翻佢出嚟啦， 係唔係？我最尾成有單大嘢嘅，好似係，咁大家睇下啦，真係幾得意嘅， 都應該係一套幾。真實啲又幾搞笑嘅戲啊！ 之前咧都有曾經拍過一啲即係好浸嘅超人㗎。以前有一套我真係唔記得嗰套叫咩名㗎啦，即係講佢成佢冇超能力添㗎，嗰個人只不過佢係好鍾意去幫啲街坊黑鬼做嘅。 哦，我記得 咩話嗰度叫做 唔記得咩名啦，但係 好得意嘅喎，佢冇超能力嘅嗰個人，但係自細咧就睇蝙蝠俠睇大嘅，咁佢就同另外一個friend 即係就成日細個就扮蝙蝠俠羅賓。咁大個之後，佢個 friend 好現實啦，但係佢依然好沉迷喺呢、這個做超人。但係佢沉迷唔係話即係好似玩玩具嗰種喎，佢係好想真係去做超人啊！因為蝙蝠俠都係冇 任何 超能力 嘅， 係咪先？佢都只不過用自己嘅所識嘅嘢，或者佢可以做多嘢，做佢幫人啫嘛。咁結果咧，佢就自己發明咗好多，即係揾啲垃圾啊，係嘛去整嘅。 我都記得應該係幾搞笑。係 咪叫咩啊？佢真係我真係唔記得叫咩，唔係叫 Jung Man 咁就嚇，唔知咩。咩 man 我真係唔記得咗啊！真係 真係 Batman 哦 ，Batman 即係冇名嘅 man 噶嘛，冇名嘅人噶嘛，係 空空蕩蕩嘅人啦，或者形 象，但好搞嘢。咁佢嗰個 partner 就後來即係夾硬要幫佢，咁 硬 硬成日舐曬嘢嘅喎，舐嘢有佢份喎，好笑即係吳孟達咁嘅嗰個角色，嗰個真係好搞嘢。如果大家未睇過，我時候揾到香港，我記得都有碟出過㗎。不過而家可能揾唔到啦。 好似先嗰輪嗰陣時， 都仲有嘅。 唔係，我喺電視睇。 Batman 係好笑，好笑嗰個。 喺星空衛視睇過， 好好笑啊！佢個戰車嘅，揾啲垃圾砌出嚟噶嘛，好笑。但佢係發明家嚟噶喎，即係佢係用啲垃圾去整，即係喺垃圾站揾啲嘢整，但係有效噶喎。啲嘢唔係流噶喎，真係啲飛索啊，真係飛到。 真 係 飛到。 係啊，但係佢用啲廢物利用，咁真係好好笑。咁佢成就係靠一顆心啊，好想幫班街坊，因為佢本身係黑人，嗰套其實成套戲都係黑人。咁黑人片嚟㗎，佢就講個黑人社區，因為大家知道 New York 根本其實罪案率好犀利。其實 Batman 根本原本講嘅葛咸城就係一個 New York 嘅投射嚟嘅， 可以咁講 啊。係啊係啊，咁佢呢套就真係講 New York 黑人嗰啲。嗰啲哈林區啊，咁樣嗰啲哇罪案多得不得了，成啲人啊、啲女人啊，俾人搶手袋嗌救命，係冇人幫你，咁佢就係睇唔慣，就係要去幫人。咁嗰個人本身亦都係搞笑，咁嗰個人其實以前啊，就係同阿 Jim Carrey 啊一齊做嗰啲搞笑電視劇噶，佢做以前嗰就叫 Handyman。即係殘廢俠，你唔知你記唔記得啦？好笑，好似佢啲造型就好似。即係抽搐咁樣嘅，但佢有超能力嘅嗰個反而，咁嗰個搞笑嘅啫。咁嗰個 show 又係好正嘅，有阿 Jim Carrey 啊，好多人做嘅。咁嗰時 詹基尼 係啊，詹基尼一齊，即係詹基尼就冇參與殘廢俠嘅，但係就一齊做嗰個 show， 每人有一個環節咁樣。咁啊，呢個題外話啦，即係講翻起，即係 Hancock 其實係有少少好似嗰類型咁嘅戲嘅，但係佢呢個真係有特技㗎 ，Hancock 係就 真 係有超能力㗎，真係識飛天。 隨時掉起的，佢有一段好笑喎，將只鯨魚，佢想救只鯨魚，佢一嘢揈住翻佢上個大海度，鯨魚擱淺咗嘛，咁啊打沉咗只船噶嘛，好笑，即係佢次次都幫人，但係又整爛咗人啲嘢啊咁樣，所以好搞嘢嘅。咁啊，大家睇下啦，呢度都就嚟上畫噶啦。啊，咁有一套即係郭在容嘅，大家都識啦，以前拍過呢個咩假如咩愛有天意， 係 咪咁上下？因為今次竟然拍一套係科幻片喎。在日本拍一套叫做呢，他原本的名字就是我的女朋友是 Cyborg， 咁香港呢就譯返一個呢食返啲韓國愛情片嘅戲嘅名，咁就叫做我的機械女友，即係好似我的野蠻女友咁啦，即係佢食返咁我的機械女友，咁呢套戲係凌瀨瑤主演嘅，咁凌瀨瑤就係做一個女機械人，即係 Cyborg 啦，我唔知佢係 生化人啦， 生化咁啦，即係好大力嘅。咁啊，講個男主角遇咗之後，咁後來地震嘅喎，講地震，跟住佢救翻佢咁樣嘅嗰個女仔。 但係佢個造型係人樣定著啲怪衫啊？定 其實佢咪即係佢個身係著咗件嗰啲銀色衫咁樣嘅啫嘛。咁啊著翻啲正常衫上去，咪即係普通人咁咯。咁有少少冇乜表情咁嘅個 仲冇嗰陣時係 N 年前葉倩文嗰套咁機械。 冇咁誇張，你講呢、這個鐵甲無敵瑪利亞。喂，咁唔好同嗰套撈埋一齊講。佢呢套係愛情片嚟，愛情片嚟。不過佢個主題有少少科幻嘅性質咁樣咯。咁呢套又可以大家又睇下啦。咁亦都香港係會上嘅，遲啲。咁好似同嗰邊都一齊做嘅會。咁另外下個禮拜咧有一套係徐克嘅。海底尋人喎，咦呢套嘢有冇聽過啊？ 最聽得嗰當然係伊莎貝拉啦。 又係伊莎貝拉喂大佬，套套戲都講佢，係咪真係咁嗱？即係佢講咩嘅呢，知唔知啊？ 唔知 嗱，佢即係李心潔即係主角嚟嘅，唔好搞錯，唔係伊莎貝拉。 好似淨係 其實都係少少鬼戲咁嘅，但未必一定有鬼。咁佢同埋呢套戲咧，係講我哋喺沖繩嗰度潛水，咁啊有講個沖繩嗰個海底、 海梯田咁嘅嘢。 佢又話係遺跡啦，即係佢咁講啦。咁當然有啲科學家話嗰其實係天然形成嘅。OK， 咁但係即係睇呢個即係嗰啲即係講外星人啊，咁嗰啲人即係眼中嗰啲就係、是、即係古文明嘅嘢嚟嘅。咁佢呢集亦都會係喺嗰度開始發生一啲事件。咁幾詭異㗎，係啦。咁其實而家都唔知係點㗎套戲，因為其實佢都又係保密㗎。咁啊，等下個禮拜上啦。 睇嗰啲劇照又有影到佢著魔啊， 佢 離心結落樓啊， 白色頭髮嘅唔知鬼定咩咁樣嚇。咁啊都要睇下啦。咁相信都係怪怪地㗎啦，即係唔係鬼就係有啲即係怪㗎啦。咁呢套你喺香港實在拍科幻片唔係好多。 的確唔多 咯。唔多啊，即係上一次套深淵係咪？即係森林個深。 啊，深淵。 咁其實就大家都覺得好唔好睇啦。咁其實我都有去支持，其實我都。估唔好睇，不過香港難得即係有即係叫做標榜係科幻片嘅，咁都去支持一下。 起碼都嘗試想玩一啲懸疑少少嘅嘢啊。 出發點係好嘅， 有 出發點係。 你大家估佢鬼，佢係俾個外星人你睇。 但最尾都有鬼喎，劉兆銘個女翻翻嚟嘅喎， 都唔知佢係 咩啦，即係唔係即係彭氏兄弟啊嘛？即係佢識力場就係點都有鬼嘅，私家偵探都要整翻段係嘛？冇辦法係嘛？即係冇辦法嘅呢樣嘢。咁其實我覺得怪怪地㗎，即係如果你拍第啲類型嘅嘢就唔好加嗰啲啦。我覺得有時撈埋咗咧唔好睇。咁但係嗱講翻正題，咁呢套當然呢套唔係彭氏兄弟啦，呢套係徐克嘅《海底尋人》啦。咁其實徐克自己都好中意科幻㗎。係 啊， 不過 正如我哋頭先提過《鐵甲無敵》冇啊， 唔係就係嗰套㗎。嗰時啊黎明嗰套。妖獸都市啊！ 哦，妖獸都市 係，都係徐克㗎。 係徐克。 係啦係啦，其實徐克本身識畫畫嘅，你知唔知 啊？哦，有 係啊， 係係，佢嗰陣時都畫過啲。 其實佢想拍科幻片 㗎，啲倩女幽魂嘅。 係啊，不過只不過市場問題啫嘛，咁所以好多時都會拍咗啲武俠片啊，咁大家比較中意睇。 其實佢啲武俠片都好多時 都幾。你啲蜀山。 蜀山啦，你 知唔知蜀山裏邊嗰啲特技係揾咗沙窩嗰邊啲人過嚟幫手整㗎？是啊，即係嗰啲嗰時嗰啲香港係整唔到嗰啲好似啲雷射劍嗰啲咁嘅效果，最尾佢咪出鞘啊啲嗰啲咩紫青雙劍合璧，其實嗰啲係揾咗 Star Wars 邊啲人嚟幫手搞㗎。係啊，咁同埋佢初頭有啲怪物飛嚟飛去嗰啲呢，其實都有啲似 Star Wars， 即係隻眼著光啊嗰啲。係啊，嗰啲係揾 Star Wars 啲人過嚟幫手搞㗎。 甚至你善女幽魂有啲例如第三集咁將張學友嗰個著戰甲嗰個都搞到其實好科幻㗎。係 爭啲變蒙面超人啫咩咁。 真係變返。 咁老老本身就係怪物㗎。係咪打個嘴 嘴多船咩。鬼嚟㗎。 係囉即其實幾得意嘅。哇嗰時好鍾意㗎日本嗰邊即第一集善女幽魂當然王祖賢一對長腿係最吸引佢哋啦。咁除此以外裏面嘅打鬥啊的確係幾好睇。 係嗰個係開創咗香港唔少嘅先河啦。 的確係的確係。即係你而家現代嘅武俠片好多嗰啲造型都由嗰度影 嗰 啲 樣做返嚟。 因為佢嗰時係用咗好多舞台嘅舞台劇啊用嘅一啲效果例如嗰啲揈嗰啲布啊佢用好多布嚟玩嘅。嗰啲其實係舞台嗰時好興嘅方式嚟，咁佢擺咗套電影裏面，咁當然其實咁嘅 budget 唔會好貴啊，只不過喺舞台後，但係出咗嚟實幾靚幾好，咁佢有表達到一啲即係武俠世界嘅一啲 詭秘 咧，同埋你就算後來拍啲真係武俠用翻呢種咁嘅效果咧，都好靚嘅，咁當然張叔平啊嗰啲造型設計啲係即係冇得講啦，真係好好啦做得嚇， 同埋佢用都幾多啲好。例如用風扇吹起啲頭髮啊，或者背後打啲好冷色嘅燈光啊，呢啲其實當時嚟講都算係相當創新嘅一種玩法。 其實嗰啲髮型啊、造型都係好新㗎，佢影響到而家啊！你睇而家嗰啲武俠片啊，都仲係 都係戴嗰啲乜帽啊， 戰到因為之前啲古裝片啊，好似大戲咁㗎。 係 啊，係成一個好大嘅突破嚟㗎。咁所以真係不善之雲唔係徐克係咪徐克嘅？ 係 徐克嘅，都係徐克嘅。咁所以今次呢套又睇下會唔會有啲突破啊？ 希望有翻啲唔同啲嘅嘢睇啦。 嗯，唔知係鬼定咩啦即係可能有啲科幻都唔頂嘅。咁啊， 清楚 睇下啦嚇，即係未知啊，下個禮拜做啦，我都應該會去睇嘅。咁原來龍珠咧都差唔多嘅咯即係除咗幾個主角造型之外，係嘛個發哥啊咁，原來發哥唔係光頭嘅噃。 是嗎 是啊發哥做龜仙人啦即係大家 有冇戴過龜殼啊 冇係冇嘅只係一個周潤發穿住件夏威夷恤嘅啫。 哦 有啲似呢個咩話咩我的咩姨媽咩嗰套咩話嗰套乜鬼嘢呀叫做。 咩我姨媽的後代後現代生活。 有少少咁嘅款大佬我已咁樣個龜仙人即係就咁穿住夏威夷恤真係啲棍㗎咋咁。悟空就得棍法嘅啫，同埋悟空唔係細路仔嚟嘅，都係 teenager 係一個中學生嚟嘅， 有冇 高校生啦嚇？ 有冇出波嘅咧？ 我諗係龜仙人教佢都有嘅，有嘅有龜波氣功係咪龜波氣功？ 龜 仙人嗰啲龜，後來嗰啲仙元氣彈未有嘅，未有嘅嗰啲後來呢集未有嘅，咁啊當然。莊子是由做呢個 Phantom of the Opera 電影版啦，嗰個女仔做啦。咁其實唔好認得嘅，因為佢又係扎起個頭啊。 電影版啦，咁樣衰威文揾個肥婆去做咩？ 唔係，衰威而家唔肥噶，你真係瘦啊，大佬，而家好瘦嘅，真係啊！你冇睇佢最新個 MTV 啦，真係 OK 嘅，不過即係當然年紀啊咩啦，咁就好似唱歌啊，大佬，你呢套唔同啦，咁你呢套係。做龍珠咋嘛係咪唔好扯咁遠先咁就係由 Phantom 嗰個電影版嗰個女主角做返啦。咁其他嗰啲都嗰個做笛子魔童嗰個邊個嚟㗎嘛記唔記得但係嗰個造型未見到㗎仲係保密㗎。你喺網上面見嗰個唔係作實㗎可能係啲人自己電腦 key 㗎。 咁但係其他人嗰啲造型就有咁我哋或者喺個片或者我哋或者 key 返少少相上去啦咁大家可以望下嘅。即係其實我就冇乜意見啦因為所謂悟空呢都係穿件 T 恤嘅啫，你唔好諗住會穿件 冇嗰啲 冇 嘅衫， 冇嘅。個頭咧就類似 Edward Scissorhands 咁，只不過係一個 gel 咗頭一支支嘅一條嚇呢個中學生。 咁你現實生活除 條咁嘅， 除非戴個硬膠頭套咧，如果唔係都做唔到㗎。 唔係佢係好正常，一啲人落下頭立嗰種嘅啫喎，即係完全唔你唔覺得係，你唔話俾我聽話，我唔中意做緊悟空㗎。係啊，所以即係出咗嚟會點就我就唔敢講啦即係其實個故事都幾唔跟㗎。即係佢都係講類似佢係爺即係爺爺即係 吳凡。 吳凡唔係佢仔吳凡喎大家搞清楚先。 佢話爺都係。 收養佢嗰個爺爺爺係叫吳凡。其實後來個仔係 after 佢爺爺個名字改㗎 ,ok? 咁嗰個爺爺吳凡爺爺呢就俾人殺咗。咁奇怪唔係咁嘅原本。即係佢臨死就叫佢記得去搵呢、這個武天老師即係龜仙人 啦。 咁佢都唔知點解咁咪搵囉。咁個過程裏面就亦都 遇到呢個莊子啦，咁 有冇揾龍珠啊？ 我睇個簡介真係冇提過，但我相信係揾龍珠嘅，咁唔係莊子做咩啊？ 咁啊 即係佢冇提嘅，因為佢嗰個主線都唔係講呢樣嘅，咁咁 即係會係比較現實咗啲嘅。 哦，現實好多嘅，即係中學生啦，第一即係年紀大啲啦，咁其實我唔敢講咯，即係大家 有冇尾嘅咧？ 冇尾，人嚟噶直情，佢、 哦、 都枕著 T 恤，着條牛仔褲咁嘅啫，完全 唔會變大猩猩啦。 唔係咁就未必唔會，因為佢裏面個世界都唔係完全正常嘅。 哦， 不過啲造型可能佢個故事切入嗰陣唔想怪到咁啦。咁你諗下，隻子魔童都唔係正常啦，都外星人啦，係咪？咁嗰啲會有佢咁好似直情係同隻子魔童打㗎。 哦， 係好似壞人啊，同隻子魔童唔係細路嚟㗎，已經係大人嚟㗎啦。即係唔係話大家都係年青版咁樣，唔係好同㗎，所以咁當然亦都唔會有豬八戒隻豬啦。亦都未有無限嘅。 阿樂佢哋 咧？阿樂啊有喎，有㗎喎。嗰、個係唔知係日本人做㗎，係咪好似定係？ 是不清楚， 即總之啲角色就唔係好同㗎啦，咁或者但係睇到點都會睇，咁或者再有多啲資料再同大家講下啦。 咁跟住再有邊套戲呢？ 同埋唔係喎，咁我賴返少少先，因為費事斷開講啦。咁龍珠原來嚟緊呢會同有啲玩具呀，即係啲景品玩具呀，會同呢個嘅海賊王呢大家撈亂衫著㗎喎。 咁都幾得意。 係呀，即係路飛就著咗啊悟空件衫，悟空就著咗件衫咁。 哦， 係呀， 咁邊個著莊子套衫呢？ 唔係嗰個叫咩名啊，路飛嗰個女仔囉。嗰、那個唔記得咗名 字了，唔 記得啦。即係佢裏面嗰個女仔角色咯，咁啊大家即係暫時係得一對男女，咁大家調轉咗對方套戲啲衫咁咯。咁但你睇落去都幾過癮嘅喎，係咯。咁啊，都唔知幾時出啦，咁啊遲啲睇下啦。咁呢個題外話啦。咁同埋原來呢個 Incredible Hulk 咧補充翻少少喎。原來我哋之前一路都話佢係第二集，原來唔係嘅。呢套咧原來唔係上一集。即係李安嗰套嘅續集嚟嘅喎，呢套係完全一個全新嘅故事嚟㗎。 嗯哼，新 係啊，咁同埋今次咧個男主角咧，亦都同時係編劇，好犀利，即係自編自演。咁佢自己都係呢、這個Hulk 嘅迷嚟嘅。 咁、 所以今次應該係唔會係捉唔到路啦。咁咁、會唔會迷得滯我就唔知啦。有時迷得滯都未必好啊。咁啊， 例如超人個導演都係超人迷嚟嘅， 迷得滯啦嗰個。 嗰、個就走到過咗火少少啊。 唔係一般嗰個人嘅人對嗰樣嘢嘅接受咯。 係。 咁覺得呢套應該唔會嘅，因為呢套咧佢哋真係好極力想拍翻電視嗰陣嗰個感覺。 因為今次係 Marvel 第二套戲，咁都係算係策量招牌。 係啊 ，Marvel 自知啊。 即係你睇翻嗰個英文 title 啊，佢淨係唔係淨係就咁叫翻做 Incredible Hulk 啊嘛， 係啊，唔係咩第二啊咩冇嘅，咁啊， 即係上一次嗰度， 中文佢叫咩？新變形合一係啦，都唔係絕對唔係第二集嚟。 舊嗰度就咁叫 上一集。所以大家未睇過上一集都唔緊要嘅，當新戲睇得㗎啦， 係 啦。 咁分別就係舊嗰度叫翻對 Hulk。 係啊，咁同埋咧最尾同嗰個咩物嗰只最尾另一隻怪物打嗰叫咩物咩 Aberration 啦， 係啦，嗰度有成超過20分鐘嘅打鬥㗎。 依度就唔知佢係點樣嚟啦。如果小說 啊，用嗰啲 DNA 再、即係， 因為漫畫咧嗰、個就其實是一個蘇聯間諜， 係 佢就喺個試核爆，即係史加馬爆炸彈嗰、 即係又係咁爆 嗰個意外嗰、佢係監視想收 Dr. Bennett 個資料，咁佢爆佢衝入去救個細路嗰陣時候。佢喺後面咁咪一齊玩嘅。 哦 ,ok, 咁但係佢就保持返佢自己嘅智慧嘅。 係啦，呢集就未必係咁啦，咁但係呢最尾即係有成超過20分鐘嘅戰鬥囉，即係連續㗎喎。咁應該都幾精彩㗎。 咁、應該幾好啊，好過上次打嗰隻真係唔知做咩啦。 同埋呢集嘅主線就係講返個主角最尾決定放唔放棄力量呢樣嘢㗎。 想控制個。 即當然呢個亦都係 Superman 成功 formula。其中一個， 但係睇下要玩成點啦。你蜘蛛俠第二集都係想玩呢樣嘢， 其實咧 好失敗啊！玩得 而家 Marvel 啊，即係尤其是你睇翻上次 Spider-Man 啦，佢嘅第一集同嘅第二集，佢完全係用翻咧 Superman 嗰條 formula 嘅喎。 哦， 如果你將啲 Superman 即係舊嗰套啊，佢先 舊超人 啦，即係基斯杜巴里夫，你將佢嗰個第一集同蜘蛛俠第一集兩部電視一齊播啊，啲嘢幾乎同步發生翻嘅。 哦，係 啊，即係尤其是蜘蛛俠。 變身其實主要冇變身㗎嘛，佢都搲開個恤衫有個蜘蛛 logo， 喂絕對唔係咁，呢樣嘢係抄超人嘅。係啊，係啊，同埋即係同個女朋友周圍飛都係佢嘅飛，係搵蜘蛛絲咁飛，其實嗰啲完全係超人啲嘢。咁你第二集又係一個放唔放棄力量嘅一個 question mark 啊。咁其實呢一集 Incredible Hulk 呢都其實都係玩返呢樣嘢。咁但係當然啦，佢可能係個橋啫，咁可能佢唔係喺情節上跟返嘅。咁放唔放棄力量其實亦都係啲超級英雄嘅。 但係就 Incredible Hulk 個力量嘅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佢係控制唔到，佢只係一個 佢嘅 野獸啫， 成功咗可以有隻藥啊，可以將佢叫做咩，即係回復翻嘅。咁第一嬲尾就係因為出現咗呢個強敵，唯一可以對付到佢就係佢呢個 Incredible Hulk 嘅力量嘛。咁最尾咪選擇放棄咯，即係寧願做翻呢個 咁似 色巨無霸咯。 咁似舊年個 crossover 嘅，咁似舊年個。 crossover 嘅故事 crossover 邊 Planet Hulk 嗰個故事啊，即係變形上次同你講 過漫畫， 上次你講過變形俠醫走翻嚟，即係俾人 佢都有放棄力量嘅， 佢唔係放棄力量，係另外一個角色，即係Professor X 個同父異母嘅細佬，本來放棄咗唔做隻古力噶嘛，咁但係為咗救其他 X 人，因為佢哭打到嚟。佢結果都要戴翻個攞翻個寶石，戴翻頭盔。 咁我諗放唔放棄力量呢一個係永恆嘅主題嚟㗎啦。即係其實你每一個超人都去問一次，俾你行翻轉頭有揀嘅話，你做唔做咧？咁喺呢個即 係呢個當然 的確係一個永恆嘅。 我諗唔係淨係超人嘅，而係 人都係咁。 人都係咁，當你得到一樣嘢，但你可能失去咗其他啲嘢。 冇錯。 咁行翻轉頭 係。俾你會唔會行揀翻呢條路咧？ 你會唔會再行？ 係啊，其實呢個係幾好睇。 無論嗰樣嘢係力量啊、錢啊，乜都係。係 冇錯，權力 啊，權力啊， 係啦。咁呢套就上㗎啦。咁大家記住去睇啦。咁漢永，你咪話咧有套新嘅無線有套咩？係咪啊？唔係無線啊，明珠台 啊，明珠台禮拜四有套新嘅 捉鬼男啊咩嚟？ 新嘅古怪片啦。其實係講一個做超級 捉鬼男啊， 捉鬼男， 佢叫咩名 ？Victor， 即係 Victor， 即係鏟草機咁解啊，即係 鏟除一啲嘢嘅。 佢個身份就係一個 唔係人嚟嘅， 係人，佢一個讀書唔成嘅死僆仔啦，咁就走咗去超級市場做工㗎啦。 唔係有咁同鬼有咩關係啊？ 咁就有有兩個朋友，一個肥仔咁啊， 即好似 Jack Black 咁啊，極 之衰，極之口臭，一個就都一個幾內弱嘅南美裔嘅朋友啦。 咁啊，真係幾搞笑㗎喎，個組合 係好搞笑。其實本身呢套嘢都係笑片嚟嘅， 有啲漫畫 feel 添啊。 佢啲捉鬼工具咧都好騎呢嘅， 用咩嘅咧？用八卦咁啊，用桃木劍。 頭一集就多士奴， 唔係啩？ 跟住試過有水槍啦， 唔係啩？ 有吸塵機啦， 點用啊？ 嗱，點用呢？頭一集佢個就係掟個吸塵機落去，佢都喺度諗緊點用嘅。其實個故事 佢唔識用嘅。 個故事簡單嚟， 邊個俾佢㗎？叮當俾佢㗎。 個故事簡單嚟講咧，就係佢父母未出生，唔係佢未出生嗰陣時。 點樣呢？點樣呢？ 佢未出生嘅時候，佢父母呢因為冇仔生，咁就同撒旦做咗個雕啦。咁、那個雕呢就係將佢嘅靈魂賣咗俾撒旦，咁所以佢長大咗之後呢就到21歲啦，佢成人啦，咁就要幫撒旦 做。咁邊個賣咗個靈魂先？ 佢父母賣咗佢嘅靈魂俾佢。 唔係佢父母唔係賣自己靈魂啦。 賣賣咗佢。 賣咗佢嘅靈魂啦，咁大死 嘅啫。唔使衰嘛。 咁跟住21歲之後就點啊？ 要21歲佢成人之後就幫撒旦做嘢啦，就係做個城市獵人啦。 係。 咁佢 個撒旦唔係壞㗎喎。 個撒旦係個好搞笑㗎阿伯。 係。即係個老闆咁嘅啫。即係純粹穿住套西裝咁一個。 成日逼佢做嘢咁啊，佢好唔願意做呢個典型老細樣啦。 即係好 business 嘅。 係係。穿著套好。 即係大家唔好諗係好似有角啊紅色冇嘅人嚟嘅。 係。唔係人。完全人 呢。一個生意佬嚟嘅啫。 係咁佢就有啲窮兇極惡嘅罪犯死咗落地獄啦。咁佢走返出嚟，例如第一集嘅。 係一個放火嘅狂徒，咁佢落咗地獄之後走翻上嚟，變咗只好似噴火俠咁嘅鬼啦。 係， 咁又四處去殺人，咁佢就用個多士爐去收嘅，就掟咗個多士爐落去，咁就變咗道光，咁就將佢吸咗落去啦。 咁咪即係好似 Ghostbuster 嗰個嘢咁？ 又唔係集集都係咁，有時用魚絲啊，有時用水槍啊，咁 我真每集都用唔同嘅道具。 例如對付只變昆蟲嘅怪物，咁佢用吸塵機吸曬佢啦。 哦，即係佢每一集都有個新嘅道具。 每一集佢哋都係拗曬頭，唔知嗰樣係咩嚟。 邊個俾佢嘅啫？嗰啲道具？ 都係突然間擺喺佢面前嘅，咁都係會裝喺個木盒度嘅。 即係其實個撒旦擠低俾佢用嘅，係應該。係。咁有啲叮當咁咯。 咁嚇類似啦。唔係，當然唔係喺個袋度攞出嚟啊。 每一集有新嘅法寶。 每一集都唔 就對付每一集新嘅壞人。 即係其實都有啲諗嘅。 日本漫畫咁樣好似。 我諗近期都幾興呢啲日本漫畫。 可能而家美國佢哋都有中意睇啲日本卡通啦，咁可能。 你睇翻卡通都係啊，你有冇睇過卡通台啊？例如 Ben Ten 啊。 哇！我真係想知喎 ，Ben Ten 做咩嘅啫？我啲細路仔好中意嘅喎。 又或者有套叫 做咩㗎 ？Manager， 好嚟聽。 Ben Ten 係講一個叫阿 Ben 嘅細路啦，咁無意中得到一個嗰啲，你話個標又得， 標身嘅 whatever 啦，變身嚟啊。 做咩㗎？ 咁佢可以扭動嗰個嘢，就變成唔同嘅怪物。例如一隻噴火怪物， 哦，即係呢個係咪佢自己變出嚟嘅？ 變出嚟嘅， 哦，即係唔係比卡超咁叫出嚟？ 唔係，佢自己變嘅，噴火嘅怪物啊，好快嘅怪物，咁即係等於 全部佢自己嘅變身嚟嘅， 變身嚟嘅， 佢自己變出嚟嘅， 咁變咗唔同嘅，咁總共 打咩嘅？ 佢有一個就係做呢隻嘢出嚟嗰個外星人啦。 哦，即係其實個整個標出嚟嗰個係壞人嚟嘅。 係，但唔一定係打嗰、那個，佢有對付其他好多唔好嘅嘅壞人嘅。 唔係俾好細細路仔睇嘅， 都係俾好細細路仔睇。 哦 okay、即係唔暴力嘅，即係都係即係。 佢而家新一季玩得仲過分嘅，成隊戰隊㗎啦。 哦，即係仲有第二人。 即係佢有第二人有啲唔同嘅力量咁啦嚇。 哦，即係又係啲標變咁嘅。其實佢真係撈咗少少嗰啲咩 Digimon 啊嗰啲咁嘅古仔，因為我見啲玩具都係要收集啲嘢咁樣嘅，係嘛？ 類似咯， 係啦，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商品配合商品 配合商品嘅，因為你而家鬼佬都開始學識玩多媒體。 哦，原來佢都做緊嘅，唔怪得我都點神水知嘅，我成日以為係美國先有嘅。 卡通台啊嘛，哦、你唔記得而家好多人有租收費電視 咯？冇啊嘛，大佬，哦，原來香港做緊嘅 ，OK。咁幾得意喎，咁喂另外有一套話咩講殭屍嘅嗰套咩嚟㗎？ 好似話將會做，但我唔 sure 邊個台做，嗰、那個叫 Moonlight 啦、哦。 即係都會做㗎啦，係邊個台咁樣？ 黑色空野啊，中文好似叫做。 哦，我留意下，咁講咩㗎？ 講一個 有咩新橋啫，殭屍跑好多啦。 其實佢嗰度 會咁啊？ 差唔多啊，即係雖然佢都佢。都係偵探嚟，佢係一個私家偵探啦。 但係佢係殭屍嚟嘅本身。 咁一個80歲嘅殭屍啦，咁 即係白嚟㗎。 唔係，佢八十歲。 即係佢個外形係後生仔，但其實佢已經有80歲。 講佢十幾年前救過個細路女，而家個細路女長大咗。咁第一集就係佢撞翻個細路女，大家都去查。 而家唔 係 細路女㗎啦， 而家一個記者，大家一齊去查一單疑似殭屍案咁咯。 Okay， 即係有個， 但佢成個故事都係圍繞殭屍嘅世界。 係殭屍嘅世界，但係佢嗰度嘅殭屍世界好唔同嘅，佢有佢嘅規矩，例如佢哋就限定殭屍唔准亂殺人嘅。 哦，即係啲殭屍唔係壞人嚟嘅，佢只不過另一個種族。係 佢有佢嘅邏輯咯，佢話殺曬啲人，我哋食乜啊？ 喂，咁佢平時吸人血唔吸死你嘅喎，係咪？ 佢 飲兩啖就走啊！ 飲兩啖就走，佢有啲人，佢有養一啲人。 其實啲人自愿俾佢飲嘅，即係可能有啲係。 男女朋友啊，哦、或者有啲係收錢捐血咁嘅性質嘅啫、 哦。賣血咪捐， 收血賣牛啊！ 即係佢其實即係 佢就 即係佢唔害人命嘅。 佢主要 喂咁，俾佢吸完唔會變殭屍嘅咩？ 唔會，佢要 唔會？ 佢、 哦、 就佢就跟翻原本吸血殭屍咁嘅，要滴翻滴血。 其實係要同佢。 交 exchange 嘅 交換 血液嘅 人要吸咗殭屍血先會變殭屍。 係， 哦，同埋一個人俾佢吸乾個人就死咗咁解嘅啫。 係，同埋佢又係跟翻原本原本吸血殭屍嘅小説咁嘅，佢係支木棍或者 插咗佢心臟， 插心臟係唔會死嘅， 唔會死， 只會麻痹令到佢唔喐得嘅啫。 真係要殺死佢，只可以擺個人 斬頭， 斬頭啦， 燒死， 燒死或者擺個人正嘅太陽。 講好得意喎，你話以前嗰啲法國大革命嗰啲一路， 佢一路玩到嘅劇情就係話法國大革命其實法國皇帝皇族原來大部分都係 奴役， 奴役68，大部分都係、哦、都係殭屍嚟嘅。 咁樣話啦， 咁樣佢哋咧就做咗隻藥，令到佢可以驅除咗殭屍嘅力量。 點解？殭屍咪幾好？ 因為當時佢哋捉到佢，當時原來啲革命領袖，法國革命嘅領袖知道佢哋係殭屍，所以就發、 哦、 就要革命。 原來係咁解嘅， 所以一定要斬佢手、哦。斬頭之前就擺緊列隻布曬，睇下會唔會窿咗。 會就係殭屍啦。 咁樣所以佢哋 窿咗做什麼斬頭啫？咁咪由佢死咯，係咪？ 為咗確保佢就斬埋頭啦，亦、 哦、 都唔可以個個係咁曬佢啦。 咁幫佢斬頭平反喎，幾合理咁喎。 咁結果佢又要做隻藥出嚟，令到 扮翻自己 扮翻做人， 哦、 令到佢可以食嘢啊，肯烈日到企到出嚟啊。 咁呢套就唔係好似頭先嗰套捉鬼男咁喎，係正經喎。 呢套都幾正經嘅，其實就主要係講佢查案嘅。 咁殭屍 好多時都係啲熱 嘅偵探，咪又係好似啲日本漫畫咁，而家都有咁多啦。啊，而家真係好犀利啊！日本卡通對即係美國。 咁佢就有時查一啲疑似殭屍案，有時就打啲真係殭屍。 即係佢其實查落去唔係殭屍嘅。 有時就唔係殭屍，有啲人熱愛殭屍扮嘅，例如第一集就係、是、 但 第， 但佢唔會打第啲嘢嘅，即係唔會有咩狼人啊，第冇嘅。 佢暫時呢個世界就冇啊， 得殭屍，得一種怪物就係殭屍咁啊。啊，咁如果香港真係做，真係睇下，即係免費台做嘅呢套係咪？ 應該係啦， 都有機會。 但我就未 sure 佢幾時做，因為好似立過見到個 promo， 但係就唔記得邊個台啦。 哦，但係有嘅，已經出咗 promo 啦。咁大家睇下啦，留意下啦。 但係因為我屋企係有埋有線嘅， 所以 係咁撳我就唔鬼記得台邊個台啦。 咁啊，到時留意翻清楚啦。咁如果你有消息，咪話翻俾大家聽啦，係咪？咁想補充翻啦。咁頭先我哋講過話詹士邦啊，咁原來日本嗰邊咧，即係有幾套都係承接翻詹士邦嘅style啦。咁例如雷霆三世，係啦，同埋最犀利嘅就係哥布拉啦。咁其實哥布拉非常詹士邦。咁原來今年就係哥布拉又30周年喎，喂，好鬼多嘢30周年。咁今年咧有新嘅哥布拉嘅卡通，咁先行嘅咧就係一套 OVA 嚟嘅。咁大家唔使擔心，係新故事嚟嘅。係啦，咁就係佢近年嗰啲用 CG 啦，上電腦上色啦，即係全新嘅古仔。咁第一個古仔已經打返水晶人，咁 我、哦、又係玩返水晶人嗰個， 唔係嗰個古仔，因為佢成日都打水晶人㗎啦。 咁係 係啦係啦，咁呢個就係用返佢新嗰個故事，就係講佢哋去搵，即係同一個考古學嘅女博士咁去搵一啲即係好古代嘅嗰啲，好似有個好似個貝殼咁嗰啲叫做乜鬼嘢，即係嗰啲古代嘅生物嚟嘅呢，好似個螺咁樣嗰啲 鸚鵡螺 係啦，佢類似咁嘅樣，鸚鵡螺咁嘅樣，但係佢又唔係鸚鵡螺嚟㗎，即係佢係太空嘅、 哦 啊、即係咁佢查呢樣嘢嘅，咁就講返嗰個古仔嘅。 咁哥布拉呢啲古仔又可以有相當大嘅發揮，因為基本上係 佢 除咗佢嗰支魔幻槍係怪啲之外，其他佢都係一個典型嘅特務或者 嗱，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哥布拉啦，咁可能大少少嘅朋友會睇過，就係而家嘅朋友咧就應該未睇過，同埋可能你而家啲人係唔中意哥布拉呢種鐵漢式嘅，因為佢真係詹士邦咁嘅，係唔靚仔㗎，講明 白， 即係唔係而家嗰啲漫畫咁個個男主角都瘦猛猛啊，長頭髮啊，個樣就好英啊，咁其實有啲 BL feel 啊咁。 或者你 我哋以前中意嗰啲男性呢啲英雄人物咧，就個都係鐵漢嘅，係啦，即 係睇翻第一代，例如萬能俠到劍龍啊，其實都 唔係咁又唔係呢只，即係你睇啲哥布拉呢只咧，就其實好似美國嘅嗰啲漫畫啦。 或者啲人如果唔知咩魔哥布拉嘅造型，搞笑版就大家實記得㗎。 哦，奇洛羅， 奇洛羅嗰只， 哦，有隻眼鏡蛇， 眼鏡蛇喎。 其實嗰隻嘢個身就係哥布拉嚟嘅，個手係支槍，但個頭係蛇啦。咁佢呢個就係一個金頭髮咬住雪卡嘅一個麻甩佬， 麻甩佬， 係啊，好大個波撒鼻嘅，係嘛？咁嗰時啲人講笑話，係冇錯啦，即係話，喂，真人版邊個做好？竟然最多人投票係成龍喎。 這個當然啦，邊個咁大個鼻啊？ 哦，咁啊，除咗大鼻之外，仲有好多嘢似嘅，即係。即係特別鍾意女性呢種動物啦，咁就好似啦。第二呢就係、是、原來好得意喎，哥布拉好似成龍咁，就係呢佢俾人打射槍嗰陣呢，佢用啲好似好搞笑咁嘅方法避開㗎喎。 即係佢唔係你一般諗嗰啲英雄咁咧，成日要 pose 住好有型，佢唔有型嘅，成日跳下跳下跳下咁，但係你又射佢唔到嘅喎，好似好搞嘢咁，但係其實佢玩嘢咯，即係佢你要有翻咁勁啊，你先可以咁做。 係。 咁同埋佢，你見佢咧，有時去到好危急嗰陣咧，你先會見到佢真正犀利嘅地方嘅。 例如佢 講嘢都唔正經㗎。 例如佢支魔幻槍可以勁到打攬嘅。 嗱係啦，其實咩叫魔幻槍呢、這個當然當年亞視嘅譯法啦，咁原本就叫 Psycho Gun 啊，咁其實就係一支精神感應槍啊，咁其實咩嚟嘅呢，就係將一個人嘅精神能力轉化成為能量，咁射咗去，咁如果你一般人啊係可能根本連開一槍都唔得㗎，咁佢講嘅哥布拉其實最犀利嘅地方唔係支槍啊，而係佢一個不死嘅精神呢樣嘢，咁佢嗰個就不死身之男啊嘛，即係其實佢個名係，咁其實佢係真係打極都唔死嘅，唔知點解嘅，解釋唔到嘅。佢其實除咗隻手係假咗，佢其實全部都係人嚟嘅啫，一個正常嘅地球人，但係佢成日同人哋開拖啊，同嗰啲即係外星人啊，好大力，佢唔夠，佢即係嗰啲幾大力都唔夠去打嘅。你同佢拳頭打拳頭，係你斷咗隻手，唔係佢。都好怪嘅，咁同埋哥布拉咧，其實係自殺武一啦，即係第二代嘅日本漫畫家，即係其實第一代就係手冢啊嗰啲啦，咁佢第二代，咁其實而家年紀都好大㗎啦，咁其實今次咧佢都自己親身擔任翻呢個 OVA 嘅監督嘅，咁、哦、所以應該係好原汁原味，好似咁同埋今次呢套作品咧係由嗰時當年嘅電視嗰啲配音員咧做翻配音，咁哥布拉同埋佢除咗哥布拉之外咧，佢有個女拍檔啊。其實是一個女的機械人嘅，咁、 啊、 其實改造人啦，佢原本都是人嘅，咁啊死咗，咁就即係改造成一個 Armor Lady 啦，佢個名叫做，咁其實嗰個角色咧，當年亦都係最 in 嘅 Sexy Robot 啦，即係空山機，嗱嗰時好興嘅噴筆啊，噴畫啊，即係有段時間噴畫咧係好興嘅，咁嗰時啊，自殺武一已經 pick up 咗呢個潮流，咁啊亦都用咗呢、這個嗰時當時最新嘅 Sexy Robot 呢個咁嘅造型，設計咗呢個 Armor Lady 出嚟。咁其實真係好經典，咁同埋裏面真係好多經典人物啦，即係嗰個水星人就係最大嘅宿敵啊。點解呢，就因為佢成個身體都用水星做。咁原來魔幻槍乜嘢都打得爛，但係呢佢遇到水星人呢，佢嘅水星就會將佢即係折射，咁你打佢都冇用嘅，穿過曬咁或者射咗去第二度咁嘅。咁佢最初同水星人打一陣，佢竟然係用支左輪嚟打佢嘅。即係佢哥布拉其實係駝住一支即係左輪槍嘅，係即係好舊式嘅左輪槍嘅，即係等於阿城市獵人孟波嗰支咯。 哦， 係啊，咁佢打裂咗之後咧，跟住佢再將佢自己個拳頭啊，因為佢其實個左手係假手嚟噶嘛，咁佢個魔幻槍就係、是、平時就收埋喺個假手裏邊，佢掹開假手就係支槍，咁佢套翻喺假手裏用嗰個射嗰個拳頭出嚟啊，咁就打爛呢個水星人嗰啲水晶嘅。咁都幾得意嘅，即係佢嗰啲佈局都幾好睇，同埋當時咧呢、這個漫畫咧，佢用咗好多嗰時好流行嘅美國電影嘅劇情咧擺落去嘅，即係好似佢嘅第一集咪即係 Total Recall 嗰個古仔唔上下咯。咁嗰時我睇 Total Recall， 咦咪哥布拉個古仔，原來 Total Recall 好耐之前已經有呢個古仔㗎啦。 其實你知唔知哥布拉塞支槍喺個手裏面都係好鬼佬嘅諗法。 有冇呢啲咁嘅嘢嘅？ 你記唔記得無敵金剛啊？ 記得原 裝，唔係原裝小說版嘅無敵金剛，即係因為無敵金剛係一部叫 Cyborg 嘅小說改編嘅，嗰、 哦 那個咧其實同電視版裏面莫斯迪好唔同嘅，佢一個都幾冷血嘅特工嚟嘅。咁嚇佢改造其中一個包括咧，就係、是、將一支槍擺咗喺個手度， 不過嗰支當然係機關槍 啦，機關槍 啦。哦，即係以前啊，莫斯迪。即係 小說入面 又掹咗隻手就係支槍嚟嘅、 即係佢就冇電視版咁大力，可以隨拎起，即係至多都係掟走個人， 即係冇咁誇嘅， 唔可以隨手舉起架車嘅。 但係佢又有支槍， 但係佢就有支即係都有少少 唔同嘅槍喺隻手。 佢係一個係比當時任何機關槍仲要高速嘅槍咯， 但係都係射子彈嘅。 係啊，係射子，都係射子彈。 哦。咁唔知嗰時睇嗰啲即係自殺武一子講呢，就佢最初整個概念呢係一個女仔嚟㗎喎，即係哥布拉 哥布拉女仔。 咁嗰個當然唔係叫哥布拉啦，因為其實哥布拉就係 Cobra 嘛， 其實就係眼鏡蛇。咁嗰個本來嗰個女仔角色嚟嘅，咁個女仔嘅手係支槍。咁當然啦，後來嗰個古仔就冇 變咗就變咗即係由一個男性去做啦。咁、嗯、而嗰個咧就變咗後來係咪個叫蝙蝠女王咁樣嘅另外一個漫畫係啦，都係自殺武一，咁就變咗嗰個古仔咯，女仔嗰、那個。咁都係嗰個好唔同㗎啦，後來變咗好似魔法咁周圍 變。係啊，都唔。 咁其實嗰個就唔係好出名㗎啦，即係大家可能未必有睇過。咁自殺武一最出名就哥布拉啦，其次就應該係午夜之眼啊 ，Midnight Eyes。咁即係其實 Midnight Eyes 就叫悟空喎。即係其實佢就玩翻孫悟空啲嘢㗎，就係有隻眼啦，隻眼就可以搭通所有嘅電腦，即係總之佢可以控制任何嘅機械。咁同埋咧，佢手去揸住嗰支可以自由伸縮嘅棍啊，咁即係金剛棒啦。其實都係佢係科幻嘅。咁同埋嗰支棒係本身亦都係射槍嘅射光。咁啊，嗰套就係講嘅又係私家偵探啦，喺未來嘅東京嘅私家偵探。 其實就紙扎武一嘅嘢，不嬲都係好鬼佬嘅。 好鬼佬冇錯啦，即係佢喺日本漫畫家裏面咧，算係玩鬼佬 feel、鬼佬式嘅科幻。同埋佢嗰啲鬼佬科幻係可能唔係美國嘅，可能係歐洲 啲啦。 係啊係。咁同埋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哥布拉裏面有其中一個嘅古仔係講佢打呢個攬棒球嘅嘢。 哦， 係。係啊，即係講佢幫嗰、那個。個多明尼加嘛，即係嗰個女嘅，即係嗰個警察嚟啦， 警察啦， 咁佢查一個即係犯罪集團，咁就走去打，嘩好暴力嘅，講嗰啲攬棒球就係、是、攬球同棒球結合嘅一個運動，咁同埋裏面咧打波嘅過程咧，你打死人都得，冇錯， 一嘢漏落去 啊，係啊，原來嗰個古仔就係嚟自咧一套美國片叫做《Longest Yard》，其實早排都拍過翻拍嘅。咁當然翻拍嗰套有少少搞笑，咁原本個古仔就講一個過氣球星咁啊犯咗少少事咁入咗個 監 啦，咁但後來原來個獄長啊就個就職員好鍾意攬球嘅，咁啊夾硬要去組織一隊隊就同啲獄卒打，咁佢就哇搵埋成班啲流流哨哨嗰啲唔知乜鬼人，所有啲人都唔肯打㗎，做咩我要幫你先？跟住佢諗一句嘢就係話咩嘛，話 唯一可以合法打佢哋。 冇錯啦，你想唔想打佢哋一身咧？咁啊，哇個諗啊，喂好喎、啊，乜原來又可以打啲獄警啊？佢將主要目的咁啊，結果當然同佢哋打贏咗場賽事啦。咁其實哥布拉呢個古仔都係即係由嗰度演變出嚟。咁其實你可以話哥布拉就綜合咗好多美式嘅冒險啊，或者好多好唔同，甚至 Conan 啊嗰啲咁嘅都擺埋落去。咁其實佢，所以點解日本當時咁受歡迎、咁中意咧？就係其實佢哋都好中意啲西片噶嘛。咁佢擺埋一齊，佢擺咗之後又唔係好同嘅喎，你唔好以為佢抄喎，攞咗條片 啫。Conan 咧就真係王者之劍啦，中文如果大家唔知嘅。 舒華西利加做嘅 成名 作。其實原來哥布拉講翻以前就類似咁嘅。係。咁水星人以前就係一個咁大隻佬咁嘅，即係未變成改造人之前，咁就係水星人斬斷佢嘅左手嘅。咁呢個係其中一集講返嗰啲 flashback 咁啦，咁或者大家未睇過嘅，咁今次做呢套哥布拉新嘅卡通啦，或者 OVA， 其實因為佢冇乜連貫性，係 啊，冇連貫性㗎，冇乜所謂， 你可以當新嘢睇， 一集還一集㗎，係啊，咁佢唔係一個有好大連貫性嘅故事，咁所以如果大家睇返新呢套啦，真係好好睇，我哋即係舊一輩嘅好鍾意嘅。咁我哋話都有超時啦，好似今次，咁講返上一次啦，咁原來呢個米娜嗰架 Rebeltech 呢，原來嗰個唔係你怎買到喎，原來係要喺 Hobby Japan 自上限定嘅，不過呢香港有好多玩具鋪都有得同你訂啦，咁或者大家可以訂返啦，咁同埋即係嚟緊仲有隻 Black 呢，蒙面超人嗰隻著衫公仔，咁其實話佢哋真係做得好靚啦，咁而家其實就係出嘅會。咁其實哥布拉就先講返呢，原來佢都出咗一支魔幻槍嘅一比一喎，帶咗喺隻手度。不過香港呢真係唔多人返，咁大家如果真係有興趣呢，如果可以旺角度揾下嘅。咁何銘仲冇嘢同大家講下呢？ 冇乜特別啦。 冇乜特別。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好啦，拜拜。